不想让你梦到天涯，我只看见黑白。

的灯光，一如既往的沉默，一部老旧的默片，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，离去的人是 要不 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。

吸着我习惯的空气，原来身体呀是飘着的，没有逻辑也很快乐，忘了算了，想起再说，看似遥远 在山河。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 wrapping her little heart around mine.